正是这一滴一滴的水，孕育了我们的母亲河长江。我的这段经历过去已经一年了，可它还是那么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长江源冰川的壮美，长江源冰川因我们人类的干预正在融化，还有我在那儿历经的生死考验。今天我找出了写字江源的三封家书，是想让您也能跟着我当年走过的路，去感受一下青藏高原长江源区那独特的风情，和全球气候变暖在江源产生的生态变化。您听。 牦牛都看到400多头一群啊，大小成友，到了这个秋天，那个野驴你跑起来，这个你都看不到那个野驴群，尘土飞扬。 1993年我们来江古迪儒的时候啊，就立了一个碑，当时那个山坡是海拔5600米，那么今年我们去的话，就可以以那个冰川做基准吧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冰川到底退缩了多少。 稍微走快一点就喘气啊， 就是这个母亲孕育这条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太恶劣了，哎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这看到江源可真不容易啊，是 不 是刘浪？ 太不容易了， 太不容易了。一封家书写于1998年9月1号、3号。亲爱的南雨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冰雹砸在帐篷上。今天是我生平第一次睡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帐篷里，这里叫做无人区。亚洲的6条大河都发源于这个地方。6条大河的发源地，能想象得出来这里是什么样子吗？ 你从雪山中来，春潮是你的冬窗。 女探险队员们大都是第一次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住帐篷，心里又有着一份对见到江源的期盼，睡不着挤在那边的一个帐篷里唱歌呢。早在我们中国的汉代，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就寻找过长江源头，他没找到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官方曾2次派人奔赴高原，又都以失败告终。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期，我们中国才向世界宣布，长江源头在格拉丹东雪山西部的江古迪儒冰川。通往那里的路，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说，是由狼、牦牛、野驴和藏羚羊踏出来的。现在我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队就走在了这条路上。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不要，你们有羊吃草够吗？ 不够。 不够啦？ 哦呀。 怎么不够了？ 现在牛羊到位。 牛羊太多了。 哦。 就草不够吃。 草不够吃。 要有雪灾，你们这儿这些牛羊怎么办啊？ 牛羊啊， 有时候死了没有办法。 去年死了吗？ 150牛的加州嘛，哦，死了80多，羊有500的，200死了。 进江源要有向导，有牦牛。欧耀是会说汉话的藏族牧民，《长江之歌》的第一句“你从雪山走来”，欧耀的家就住在长江的发源地格拉丹东雪山的脚下。我们这一行人，欧耀说了，走上10天能到江古迪如冰川就不错。 牛奶吧。 亲爱的南雨，今天我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格拉丹东雪山。怎么给你形容呢？它像一把宝剑，高高的耸立在群山之中。除了洁白以外，我更多的感觉是它的孤傲。不然，怎么在众多的大山中，只有它才孕育出了川流不息的长江？到了格拉丹东雪山脚下，就到了欧耀的家。孩子们很久没有见到父亲，一起跳进欧耀的怀里，小狗也在一旁摇着尾巴。我们上路前，欧耀的妻子不停地往我们的碗里倒着酥油茶，语言不通，从她的笑容里我能猜出来，她是让我们喝喝。我现在骑在了牦牛背上，欧耀的妻子远远地站在他家的帐篷前，静静地看着将要随我们远行的丈夫。孩子们还围在欧耀的身边，抱着他的腿，搂着他的脖子，贴着他的脸。中国科学院地理学家唐邦兴教授是我们这支队伍的总指挥，他已经是第二次进入长江源区。今天我们一边走，他一边给我讲着他眼中江源的变化。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以前都是沼泽，许多原来是沼泽地方现在没有水了，因为河源区来的沙化面积扩大，因为沼泽化一退化以后啊，沼泽草等不存在了以后，这里是西风神仙带，深沟建塌就把上的草皮啊都掀开，一掀开底下呢都是碎石。 唐教授还说，水土流失直接能看到的就是泥沙量的增加，长江今年灾害这么重，和长江上游的生态变化都有关系。现在是小水大灾，大水就是重灾。第二封家书，写于1998年9月4号、10号。 哦，有只羊在水里挣扎。 羊不行了。 哎呀，好脏 你！亲爱的南雨，我们刚刚过了江根渠，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，是我们从水里捞出来的一头已经奄奄一息的羊。从一上路，欧耀就说，我们此行过江根渠是一关。这只小羊好可怜，眼睛紧紧地闭着，躺在地上倒气儿，我们都觉得它活不了了。 今天为了早点赶到江根渠，我们早上8点钟出发，通常可是要到11点才动身呢。高原上的早晨可冷了。路上赶得急，高原缺氧，我竟走得眼前发黑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在没有任何抢救措施的情况下，同伴们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揉胳膊的揉胳膊，搓腿的搓腿，等着我苏醒。9月4号，以前怎么就没想过他念起来和九死一生的九死谐音，更没想到高原缺氧那么可怕。哎，看看他的眼睛好像睁开了，睁开了，小羊的眼睛睁开了。江源的环境太险恶了，小羊也面对着生命的挑战。我也没死，南雨，还没了却心愿，我还没见到江谷笛如冰川呢。靠着自身的生命力，我又活了过来。江谷笛如冰川，还要熬多少天才能见到啊？南雨，你还记得1993年我采访研究青藏高原上的野生动物专家蔡桂泉教授时，他跟我说的，青藏高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吗？那次在蓝天白云绿地之间，我见到了浑身披挂着长长的黑毛的野牦牛，见到了一大群一大群的藏羚羊，和远远的像是给青山镶了一道边儿似的白纯鹿。可是这一次，我在进入江源前再见到蔡教授的时候，他很伤感。 我就是美国一个研究生，他是搞野生动物资源的，他要调查它的数量，所以他知道哪个地方有这个藏羚羊比较集中。那他去年他就到研究沟去了，他走了可能他说好像3000平方公里，这次看到了一头藏羚羊。90年代这个美国波士顿工作以后呢，我们这个等于说在工作一边也在享受这个大自然。那个岩羊黑压压一片，这个头朝前屁股朝后，我们只看到那个屁股是白的了，一点一点星星点点的一大片。这被破坏呢，就是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的环境啊，食物没有了，栖息它不带了嘛。前年我们植物室的他有一个课题，去前我叫他们打听一下，我说你给我问我那里的白村落怎么样。最后人家当地人就回答他，白村落没有了，老蔡在那里那个羊的白村落再没有了，那就是他们的回答。所以你说这个惨不惨？ 蔡教授说，这里本是无人区，叫克克西里，蒙语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，现在却被偷猎者的汽车压出了一条条大道。亲爱的南雨，今天我们就能见到江谷笛如冰川了。昨天我们翻了9座山梁，幺妹儿先红说累得嫌耳朵都多余，隔下来的心思都有。现在我们听着老阿爸边走边念叨着藏族佛教中的6字真言，被前面的神秘牵着。江谷笛如，你到底是什么样？ 我觉得肯定是那个到处都是冰川吧，哈，上面的天是蓝蓝的天，周围全是白白的冰川，每一个冰川缝里面就流出来潺潺的那种小溪水，然后慢慢汇成一条那种长江源吧，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我想肯定是这个样的。 9月12号我生日吧，我记得每年生日都是我穿裙子，要在家里根本不可想象，现在穿着羽绒服啊，然后还哆嗦打哆嗦，晚上还冷得直打颤，想象不出来。 我想象哈，它应该是一种很洁净的一种世界，很净化的一个地方，晓得吗？哈，没有人烟，没有沙土，没有污染。 哎呀，太难找了。 这腿差不多有半个腿都陷进去了哈，好可怜的牦牛。 南雨，从9月1号开始算，我们进入江源已经整整10天了。虽然中间因天气原因休息了2天，可队上的每一个队员都快到了极限。 现在已经是海拔5400多了，对，马上就要到江古迪都了。您看见那个冰塔了哈？ 哎，对， 这天突然就变了。江古迪都用冰雹迎接我们，这地马上就白了哈。 哎，这1分钟不到了， 1分钟不到，录音机上现在全是冰雹。 先稍微走快一点就喘气啊，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，这个母亲孕育这条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太恶劣了，哎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这看到江源可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刘浪？ 太不容易了， 太不容易了。 太不容易了， 来之前再怎么想也没想到这么难，是不是？这辈子的苦这几天受完了，他说。冰雹很快成了雪，向雪山上走着。 好吃，非常好吃，这个雪 跟冰激凌似的， 像吃冰激凌，吃大自然的冰激凌。 亲爱的，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枕着江古迪如冰川睡觉。我们到冰川的时候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，灰蒙蒙的天，灰蒙蒙的冰川迎接了我们。就在我累得倒在帐篷里大喘气儿的时候，外面有人叫开了，快出来，夕阳美极了。我冲出帐篷，一抹夕阳正照在冰川上。幺妹儿在地上打了3个滚，并且宣布我的婚礼要在江古迪如举行。她肯定是疯了。 是谁带来， 后来她又一遍一遍地唱着这首歌，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？ 唱着唱着，他哭了。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到了江古迪如冰川，可要想仔仔细细看看长江到底是怎么从这里孕育而成的，我们还要等上一夜。第3封家书，写于1998年9月12号。 嘎啦丹东嗦嗦，江古勒的嗦嗦， 江古迪如嗦嗦，嘎啦丹东嗦嗦，江古迪如嗦嗦，嘎啦丹东。 今天江古迪如的早晨没有日出，雪下得很大。我们的向导扔着龙达在祈祷着什么，都11点了，天空才越来越蓝。 江古地族冰川嘛，我觉得它很像那个一座座的那个艺术品，冰川上哈还有很多条纹啊，跟画一样的，像一座雕塑一样。然后就是我想象的那个河里面啊，应该源头应该有鱼啊这些，但这次来没看到， 没有想象的那么宏大，远看的不好看，走进去了啊，摸着那种感觉的时候挺好的，阳光打过的时候泛一种蓝色。哎呀，自然界就这么神奇啊，它真的就是没有一点点人为的那种东西，也没有一点杂质，你就坐在那儿的时候心灵特别的洁净，就那种感觉。然后听着那种水声，就是那种滴答滴答，还有那种雪就是掉下来那种声音哗一下，就感觉好像真的还在世外桃源那种感觉。我们的母亲就是在这么那种寂寞的环境里吧，啊，又那么空阔，但是它特别就显得又特别安详，又特别大度那种感觉，啊，就是说真的是母亲的胸怀。 94年我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扎营的这个地方啊，全是很厚的冰大板，但是今天我们来看了过后，冰大板早就没有了。94年我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船可以划进去，划到冰川里边去，你看现在都不能了，冰川全部都退缩了很多。 这次到了江古地族冰川，跟我们86年相比面貌皆非。 现在我们扎帐篷这一块呢，是一片大冰湖，冰湖上有很多造型，当时我取了很多名字，我拍了一些照片，有什么玉女出浴啊，什么二龙戏珠啊，还有什么金猴，什么奋起千军棒啊，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造型。现在好像这些造型都比较少了。 小心冰柱掉下来了。 94年到98年这一次我来的话，从那个地方算的话，到这边哈，你看啊，冰川退缩100米或者是80米左右吧。 那就叫86年的话，退缩了多少？ 是300米以上。 300米。 再看不到当时的江古地族冰川，冰川表面的各种微地貌，冰台林呐、啊，冰湖啊，冰川崖啊，冰川悬崖啊。冰川漏斗啊，哎， 冰川一融化的话，一滴到地上，马上就变成浑浊的了，不是人们想象的长江水那么清凉啊。照此这样下去的话，唐先生，你说12.5公里长的冰川，要不了几年可能就退缩完了吧？啊？ 要不了多少年？ 啊？ 哎， 这个冰川形成大概是多少年？ 地都是上万年以上。 结果这么4年就100米的速度啊！ 特别的快。 我们94年立的碑都不见了，我昨天到处去找那个碑，不见了，那个碑都。 亲爱的南雨，这就是今天的江古地族冰川，就是我们母亲河长江的源头，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我想象中的那片冰川，圣洁晶莹，古老而年轻，岁月和风霜不会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。可是在这里，我看见了他身上的皱纹，那些皱纹之间已经染上了风尘的颜色，而长江最初的水汽正默默地顺着这些皱纹缓缓地滑下来，凝成滴，滴落在青灰色的砾石间，水滴们汇集着，变成了浑浊泛着乳白色的细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景象让我的心里有一种纠扯的痛感。应该说，现在这里还是一座冰雕的博物馆，但是我看到的是一滴一滴正在融化的冰雕。唐教授说，冰川和雪线都是气候变化的产物，又是气候变化的显著标志。温室效应、全球气候变暖在长江源区表现得十分突出。同时，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也很大。这里温度如果变化一两度，对全球来说可能就会是3度、4度。不知道这是不是比南极的臭氧空洞还可怕？ 今天一大早，欧耀没和我们告别就匆匆地走了，家里妻子孩子在等着他。在那一串串巨大的冰柱前，我久久地凝视，脑子里出现的却是一滴一滴的融水化成了咆哮的洪水。我觉得江谷迪如冰川滴答的融水如同枯成了一片，我们的前辈从汉代就寻找的江源会被泪水吞噬掉吗？我觉得今天的江谷迪如冰川还没有失去它的博大与宁静，那么明天呢？我在想，母亲河养育着我们中华民族数万万同胞，如果我们人类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，可能还会遭到更严重的惩罚。